双手好紧扣，不依不舍的背后，这颗信念有多温柔。从害怕会被拥有，直到气力不够，十只手指就是绝望是扶手。能开不开心都紧扣，辛不辛苦都接受，是一个成就。可惜我只想与一个人，你只一勾。 南屏晚钟随风飘送，它好像是敲呀敲在我心坎中。南屏晚钟随风飘送，它好像是催呀催醒我相思梦。醒了我的相思梦，相思有什么用？我走出了丛丛森林，又看到了夕阳红，又看到了夕阳红，又看到了夕阳红。 爱意是负累，相爱似受罪，心底如今满苦泪，旧日情如醉，此际怕再追，偏偏痴心想见你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 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经典九六九，一起听资讯，我是晨曦。巴西或将垄断国内大豆进口。2017年，中国共进口大豆9554万吨，其中约8400万吨是从巴西和美国进口的。两国大豆在中国大豆总进口量中分别占比为53%和34%。美国七月贸易逆差创5个月最大，与中国及欧盟逆差双双刷新历史记录。广深港高铁全线开通进入倒计时，内地乘客可在12306购票。9月2日，云南省文山州麻栗坡县发生严重洪涝泥石流灾害。城市副中心北部的东郊森林公园、宋庄公园、刘庄公园已基本完成主体施工，部分已对市民开放。第十届北京菊花文化节将于9月8日在北京国际鲜花港开幕，横跨中秋、十一两个黄金假期。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，感谢收听。 你笑着说他是朋友，但你眼中太温柔。只有你不懂，他霸占了你的心中，属于我的角落，所以你说想太多，你总这样说，但你却没有真的心疼我。是我想太多，我也这样说，这是为能安慰我的属于我的角落。 心疼我，是我想太多。我也这样说，这是为能安慰我的理由。我想我没有错怪了什么，虽然你不说，或许错在我太晚，我才懂爱了你太多。想太多，你总这样说，但你却没有真的心疼我。是我想太多，我也这样说，这是唯一能安慰我的理由。 相信总有那么一首歌让你单曲循环， 以为孜孜不倦地听下去就可以地老天荒，留下那些陪伴你一段时日的歌，用一种最明了的方式记录那种心情，怀念那段时光。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晨曦。下面要和你分享的这首歌是《知足》。五个少年一路走来，始终不曾丢弃自己最初的梦想，始终为了音乐在拼搏。那些纷繁复杂的东西，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，不曾使他们偏离自己的梦想。阿信说，我们都是盛开理想的苗草，当狂风吹来，我们就摇曳。就像跳舞，只要记得姿势美丽，只要有一天出了太阳，阳光照在你身上的时候，不要忘记开花就行。我想只要用心生活的人，对这个世界尚有热情和理想的人，都会听到吧。与五月天一样，小心翼翼地守护你的梦想，不要放弃，不要气馁，不要背叛自己的心，守护着它，灌溉它，直至它开花的一刻。 不是为我会不会放手，即使再是拥有，当一阵风吹来，风筝飞上天空，为了你而祈祷，而祝福，而感动，终于你身影消失在人海尽头，才发现笑着哭最痛。那天你和我那个山丘，那样的唱着那一年的歌，那样的回忆那么足够，足够我天天都品尝着寂寞。 既然我给你安慰，不断截取。

生活有些忙，坚持有点难，闭上一只眼，点上一根烟，能不能不管？你最近好吗？身体可无恙？多想不去想，夜夜偏又想，真叫人为难。你的脸庞，闭上眼睛就在我面前转呀转，我拿什么条件能够把你遗忘？除非我们些忙，坚持有点难，闭上一只眼，点上一根烟，能不能不管？你最近好吗？想不去想，夜夜偏又想，真叫人为 谢谢，谢谢关老师，谢谢所有乐队的朋友，谢谢。 也找不到任何人像你对我那么好，好到我的家人也被照料，我的朋友还为你撑腰。你还是有一堆毛病改不掉，傲起来气得仙女都跳脚，可是人生完美的事太少，我们不能什么都想要。你是我最重要的决定，我愿意每天在决定，我愿意打破对未知的恐惧，就算流泪也能放弃，将心比心，因为幸福没有捷径，只有经营。 如果说目光唱的是大爱，那么最重要的决定就是唱的范范，这也是这张唱片的另一首灵魂作品，也是陈小霞、姚若龙送给范玮琪最美的结婚礼物。一直觉得这些年陈小霞写给女歌手的作品里，也就是范范和刘若英能唱出其中的味道，但是这一次却是范范让小霞姐的这首歌拥有了不一样的声音。 秋天的风以及冬天的洛阳，忧郁的青春，年少的我曾经无知地这么想，风车在四季轮回的歌吉他天天地流转，风花雪月的诗句里我在年年地成长，流水它带改变了一个人，就在那破处山岗的初次等待的青春，发黄的相片，古老的心，以及褪色的圣诞卡，年轻时为你写的歌恐怕你早已忘了吧，过去的誓言就像那课本里缤纷的书签，刻画着多少美丽的诗歌。

却又害怕两个人相处，这分明是一种痛苦。在人多时候最折磨，笑容也寂寞，在万丈红尘中和找个人爱我。当我避开你的柔情后，你开始坠落，是不敢不想不应该再谢谢你的爱，我不得不存在像一个真爱，还是会带给你伤害，是不敢不想不应该再谢谢你的爱，我不得不存在你的未来，最怕这样就是带给你永远的伤害。 受伤的痛，痛都是你，自私的残忍的似乎只有我，可惜我并不难过，我仅存的失落实在不怕寂寞，想见的不见的都失去联络，剩下的多余的都不要再说，得到的已经太多，你安然去生活，我安静来存活。没有爱过你，我最爱是自己，借感情满足我好奇，我只敢玩游戏。对不起，不要介意，我没有爱过你，只是爱怀念着你，是一世我能多痴迷，我可以忘记你，不怕想起再算是胜利。愚蠢的疯狂的有没有白费，辛苦的痛苦的一样掉眼泪，就缺了一句再会，我们没有机会为道别而伤悲，为什么我们总是觉得好疲惫，为什么我们走得这样的狼狈，我没感情满足我好奇，我只敢玩游戏，对不起不要介意，我没有爱过你，只是爱怀念着你，试一试我能多痴迷，我可以忘记你，不怕想起再算是胜利。没有爱过你，我最

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政府应该允许一段时间的混乱存在，因为大家都知道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乱中取胜，这个混乱只要不颠覆社会发展的基础，我觉得它背后隐藏的其实就是某种活力。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： 路径以来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走老路这是最保险最安全，也就回避了走新路可能遭遇的风险。于是很多国家虽然他感到现在的旧发展方式有问题有矛盾，但还是坚持到路径以来，他能够从低收入陷阱走出来，但到了中等收入阶段他怎么办呢？还跟过去旧方式一样，结果就陷入了旧的陷阱。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朱民： 全球仍然处于低增长水平，只是比更低的好一点这个概念，我觉得这个很重要。现在货币政策也没用了，财政政策也没用了，没法持续，所以现在必须通过结构改革来推动这个劳动生产的提高，来推动经济增长。 九六九精英 news， 精英 news， 欢迎收听九六九精英 news， 我是晨曦，一起来关注本节资讯。新兴市场股指创业14个月新低，连跌7日，但货币指数终结3连跌。一位地方税务人士称，目前税务部门与人社部门强调稳定为主，并没有谈论强化征管。从明年开始，社保缴费登记、变更信息、人数等仍由人社部门负责，税务部门只负责社保费的申报和征收，对社保费的稽查暂未确定。国务院会议释放减负信号，投创基金税负总体不增，研究调减社保费率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九六九精英 news， 我是晨曦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